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北京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山的专访。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听众朋友，本期的这里是大兴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 军用车辆急需清洗，如何是好？ 主公，量有一剂，八到十月到期未投保。